谢池在火车上睡了一天，醒过来的时候天色昏暗，他头有些痛，倒杯酒喝下，两杯下肚，精神许多。谢池握着空杯，头靠着窗，看外面缓缓划过的风景发呆。他是每天都要喝酒的，哪怕只来上一口，也算了了今日事。离开山寨那半年里，他老做噩梦，梦到在遍地尸骸里爬不出来，醒来也觉得慌。时间混乱似的，分不清梦境与现实，非得来上两口才能清醒一下，慢慢便养成这么个臭毛病。他轻叹口气，放下杯子，忽然想起那个小土匪来，这一晃都5年多了。那时尸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，一块块一具具全被他堆到了一起，下了山活活累得晕在一条沟里。再醒来，他身上的钱财被人掏走了，那可是他跟四哥借的活命钱啊，还有陈蓉蓉送的玉坠，何峰先前给他买的玉坠耳环，本来要送一对给宋婉当结婚礼物，现在人死了，只能塞给他的尸体，剩下四对揣在怀里，原本想留个念想，或是日后应急当了，如今也不见了，就连那把驳壳枪也一并被摸走。这下好了，男人死了，钱也没了。他坐在沟边思考一番，要不再上山把那耳环拿来，宋婉手上还套着个金镯子呢，走运没被鬼子套去，应该值不少钱。随即他捶了自己一拳头，死人的东西都想，做个人吧。浑身上下就剩一把何尝制送的刀，上头镶了块宝石，怕是贼人不识货，才没一同顺走。虽然这是在山寨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，虽然何峰死了，虽然他对何峰动过心，可情怀不能让他饱腹活命。谢池毫不犹豫将他当掉，换了点钱。镇上不少日本人，谢池不敢明目张胆地到处跑，那日宴席日本头子见过他，他得赶紧离开。现在谢家不要他，何家被灭门，苏州是唯一的希望了。时运不好，处处倒霉，治安化运关门了，杨之智举家搬迁，谢池又白跑了一趟，可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谢池遇上一个老裁缝，要去上海开店，正好缺个学徒，他没什么更好去处，便跟着去了。他不想在一条路上扛死，画画相对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事儿，没有名气，画卖不好，倒不如多学门手艺也好谋生。他白天跟着老师傅学裁衣服，赚些微薄的薪水，晚上回去接点小画单子卖，日子逐渐好起来了。那日老师傅让他跟着小厮去给一家主人上门量身，是个风趣的富太太，不停地与他拉呱。谢池不喜欢聊天，敷衍地配合答话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太太觉得他无趣，便闭了嘴。量完身，太太让他自行离开，没让仆人领着。从走廊过，谢池注意到墙上挂着许多画，他多看了几眼，最终伫立在一幅半尺的油画前。 喜欢？ 谢池闻声望去，廊头立着一位戴着眼镜的青年，气质好，长得十分斯文。谢池顿时想起薛丁青来，文化人的儒雅劲儿还真是大差不离。他并没有惊慌，与他淡淡道，不好意思。 哦，不用道歉，你是来给我母亲量身的？ 是的。这画是超现实主义。 你懂画？ 看过一些画报，略懂一点。 会画画吗？ 会，不过我画的是国画。 怎么改行做这个了？ 画技不精，难糊口。 我幼年学中国画，后来转西画。 现在不是流行中西融合吗？你的画里有几分意思？ 我以为你们纯国画会反对这种。 还是要与时俱进的，这是艺术与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，继承和创新同等重要。 我还有些话，有兴趣评鉴一下？ 出饶之见，不好意思，我得回去了。 那下次见。 谢池朝他礼貌性点头，便离开了。后来向望云亲自来裁缝店取衣服，两人再次见面，渐渐熟悉起来，常一起切磋画艺。再后来，萧望云去中央大学任教，谢池跟他一起去南京开了一家裁缝铺。两年后，萧望云被调到北平艺专，而谢池就一直留在南京。距上次见面已经半年了，得知谢池要来，萧望云很早便等在车站，火车晚了一个多小时才到。谢池拎着两个大箱子出来，萧望云一见他立马迎上来。 来了。 嗯。 这么重啊。 塞满了团线。 半年不见，轻瘦不少。 那你得请我好好吃几顿，